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 你知道吗？焦虑依恋型呢，是恋爱当中的三种依恋类型之一。具体呢，就是常常会缺乏安全感，伴侣离开一段时间就会东想西想，很容易出现嫉妒的心理，甚至会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。很多焦虑依恋型人格呢，都是因为童年的时候的一些遭遇，或者是个人心理太过于敏感导致的，很难完全改变这种性格，但是是可以慢慢治愈的。不知道你是不是焦虑依恋型人格呢？ 很多人听歌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。看到我朋友，他说在听后来的我们里面有一首歌爱了很久的朋友，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听得我非常的难受，最后我们变成了爱了很久的朋友，一直都觉得这是爱情里最心酸的状态了。我们爱到最后变成了爱了很久的朋友，就是那一种我们不会老死不相往来，但也不会再有刻意的交集，是路人的那一种朋友，对曾经的感情和爱都闭口不谈。慢慢大家会明白，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其实只是人生的常态罢了。

我不知道对你来说距离能不能产生美，但是距离对我来说是真的会产生舒适。年纪越大越这样觉得，一个人真的很需要属于自己的空间。距离如果是你觉得合适的距离，你喜欢黏着也可以，生活都是自己的。 思念 早就被你惯坏，忘记了回来。 寂寞， 他好像 总是不问由来， 一个任性的小孩。 是谁 被往事宠爱？ 又是谁 寂寞 对我的依赖？ 总是不问由来。 我们都想用爱来御寒， 固执的存在。 让梦 是谁 再次浮现？ 又是谁 消失在 做的安排 那片海？ 思念早就被你关怀，忘记了回来。他好像一个任性小孩，被往事宠爱。寂寞总是不问由来，固执的存在。又是谁？又是谁的安排？ 爱情谁来主宰？毫无理性的依赖，誓言从没更改，幸福为何没有人活该？爱过的色彩已被血染成黑白，消失在，消失在。Oh no， 消失在那片海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

就快没完没了。你对我的好都来不及回报，你知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计较去换每一个天黑的拥抱。我明知道你走得太早，还要为你帮他买对车票，有谁知道我的身份颠倒，至少只能你背着我投降。 我喜欢回忆，是因为回忆是我们审视生活的过滤器，回忆模糊不清，就给自我欺骗提供了机会。理查德·弗兰纳根说，快乐的人没有过去，不快乐的人除了过去一无所有，你觉得呢？好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毅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跟夏天才告别，转眼满地落叶，远远地白云依旧掩，像我心里感觉还有增无减。去年说再见，转眼又是冬天，才一年看着世界变迁，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。想念。